犹大书。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伯的兄弟犹大，致书给在天主父内蒙爱为耶稣基督而保存的蒙召者，愿仁慈、平安、爱情丰富的赐予你们。亲爱的，我早已切望给你们写信讨论我们共享的救恩，但现在不得不给你们写信，劝勉你们应奋斗，维护从前一次而永远传于圣徒的信仰，因为有些早已被注定要受这审判的人潜入你们中间，他们是邪恶的人，竟把我们天主的恩宠变为放纵情欲的机会，并否认我们独一的主宰和主耶稣基督。虽然你们一次而永远知道这一切，但我仍愿提醒你们，主固然由埃及地救出了百姓，随后却把那些不信的人消灭了。至于那些没有保持自己尊位而离弃自己居所的天使，主也用永远的锁链把他们拘留在幽暗中，以等候那伟大日子的审判。同样，索多玛和哈摩拉及其附近的城市，因为也和他们一样恣意行淫，随从逆性的肉欲，至今受着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。可是这些做梦的人照样玷污肉身，拒绝主权者，亵渎众尊荣者。当总领天使弥俄尔为了梅瑟的尸体和魔鬼激烈争辩时，尚且不敢以侮辱的言辞下判决，而只说愿主斥责你，这些人却不然，凡他们所不明白的事就亵渎，而他们按本性所体验的事却像无理性的畜生一样，就在这些事上败坏自己。这些人是有祸的，因为他们走了迦因的路，为图利而自陷于巴郎的错误，并因科拉黑一样的叛逆而自取灭亡。这些人是你们爱宴上的屋顶，他们同人宴乐，毫无廉耻，只顾自肥，他们像无水的浮云随风飘荡，又像晚秋不结果实死了又死该连根拔出来的树木，像海里的怒涛四下飞溅他们无耻的白沫，又像出轨的行星为他们所存留的乃是直到永远的黑暗的幽冥。针对这些人，亚当后第七代圣祖哈诺克也曾预言说，看，主带着他千万的圣者将来，要审判众人，指证一切恶人所行的一切恶事，和邪僻的人所说的一切亵渎他的言语。这些人好出怨言，不满命运，按照自己的私欲行事，他们的口好说大话，为了利益而奉承他人。但是你们，亲爱的，你们要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宗徒所预言过的话，他们曾向你们说过，到末期必有一些好嘲弄人的人，按照他们个人邪恶的私欲行事，这就是那些好分党分派属于血肉没有圣神的人。可是你们，亲爱的，你们要把自己建筑在你们至圣的信德上，在圣神内祈祷， 这样，保存你们自己常在天主的爱内，期望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仁慈入于永生。对那些怀疑不信的人，你们要说服；对另一些人，你们要拯救，把他们从火里拉出来。但对另一些人，你们固然要怜悯，可是应存戒惧的心，甚至连他们肉身所玷污了的内衣也要憎恶。愿那能保护你们不失足，并能叫你们无瑕的，在欢耀中立在他光荣面前的唯一的天主，我们的救主，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获享光荣、尊为主权和能力，于万事之前、现在，至于无穷之世。